听见 情流，情流。 纱之章，修人挑拨迷心窍，恨在那马家寡妇多心肠。黑长帅一风浪，杨春二月一风伤，新天万一 下面请听《火耶村》当中的选段，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《血债要用血来还》。 娘子的河山解放他妻东塔片。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昂起头挺起身》。难免流血与牺牲，虽即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臣民同一心，此生早已许祖国忠臣是看恩万金自报恩。 正如一壶之水同美帝得正到底，一股心意，祖国暖火必须同意。两句话儿牢牢记，一副重担肩上。 下面请听江姐选段，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《哭政委》。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《不要用哭声告别》。 先进走，真是我不上的荣耀，真是我不上的荣耀。 最后请听《忠魂曲》选段，先请听徐玉兰、王文娟演唱的《百家饭》。 Thank you. 在里你爱情的陷阱中，东家红米西家菜，俺家辣子不加葱，带几下锅你上一上啊，家乡开美情意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《丹心永向阳》。

要为天，要为同仁，万不能。